人的眼光，你们隔壁是破树馆，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，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要加强，印尼的空腹最擅长，金童造铁武三，他们这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当真功根本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冰淇淋喜欢双节棍，柔道太高先让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，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，怎么该气势难辨手心开，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檐走壁莫奇怪，去去就来。嘿，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，右勾拳，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。一再抽烟，一根我不抽的烟，一放好多年，他一直在身边。啊，怎么该？我打开任督二脉，东阳兵分的招牌，一被我一脚踢开。哈，那是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那是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新武士用剑气。什么刀加个弓把我的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机就喜欢双截棍搂着带杠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新武士用拳击横侧无敌，现在在练太极风生水起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快使用双截棍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